那不需要，不需要， 就直接用不锈钢就可以做，是吗？ 对对对对。 哦，哎，这个挺好。 不锈钢本身它就是一种金属材料。 那另外，比如说底下，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楼梯底下我要弄几个抽屉，就比如说根据那个楼梯的那个形状， 没问题， 弄抽屉都是可以的。 储存间把楼梯下面的有时候会多余一点空间，把它利用起来做几个抽屉，做反正做一个储存间都没有问题， 都是可以的 啊。对， 哎呀，现在真的工艺是越来越好了。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一个问题，不锈钢说之前觉得就是不仅薄啊，而且很软，说裁板机都不喜欢裁不锈钢，说容易粘刀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裁板机是什么玩意儿？ 裁板机就是切不锈钢，但是现在基本上就不用了， 都不用了。 现在真正做不锈钢，我们是用激光切割， 激光切割机 、 哦， 它的精确度可以达到0.01毫米 啊。所以与时俱进呐、啊，很重要。 对对对对对。 好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再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，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不锈钢的一些问题，包括有些朋友说，比如说什么风格适合什么样的不锈钢啊？这个小户型的厨房做不锈钢橱柜什么的，包括连着衣柜什么的，可不可以啊？榻榻米怎么弄啊？啊，等等，很多关于不锈钢的问题，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。欢迎您继续的这个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提问，安居好声音，安居好声音，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 给自己卸了妆，给自己找点快乐，一个人也有好心情，跟着梦的节拍，每一天努力的我，一步一步追着未来。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，表现到 在京畿之东，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，安禄山、李白、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，但在民国时期，它却一度无人问津。直到1930年的一天，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，一瞥之下顿觉不凡，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。为了赶路，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。他的猜想是对的吗？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？1931年，梁思成听有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，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，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。图片下方写着五个字：蓟县独乐寺。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，他会比辽代更早吗？一年后，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，其中写道：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，下启宋式营造，罕有之宝物也。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，真的是唐代遗存吗？他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？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，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。12月24号至12月28号7:30至9:00，北京城市广播 FM107.3AM1026 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，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、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。 祝

东方兴国门。